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浪山。 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嗰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捻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花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日行 又地震，大家仲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 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啦，咁我哋就要去下今个礼拜嘅赛事啦。咁啊，亦都讲下啲先，都搵啲嘢读下都好啊。我哋就喺 Facebook 度咧就见到个。咁嘅呼籲啊，咁咧就係我哋前節目主持人啊，呢個都幫佢講下啦，就阿佐敦啊，咁啊佢個足球解讀咧就係、是，佢話咩啊？因為小弟就因個人理由，暫時咧就唔方便將節目咧就放於任何網上嘅平台播放，咁啊現階段咧就會決定咧暫時以不定時嘅方式啊，盡量星期二。每個禮拜二咧就會上載於 YouTube 播放，咁啊情非得已就多謝支持，咁我哋就支持佢噶嘛，所以就記住，咁啊就要留意一下啦。星期二咧就會有多個節目，就叫足球解讀，咁咧就喺大家 Facebook 嗰度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當然星期二就仲有呢個 Hope 波桑啦，咁我再講下就係、是、上個禮拜真係聽得好爽嘅，咁啊亦都我覺得就對好多朋友嚟講，即係我諗少去認識法甲，咁我哋真係十分佩服呢個 Kevin Ho 啦 ，Kevin Ho，Kevin Ho 啦，咁亦都再一次就係、是、即係我諗俾到我的感覺嘅就係 Breaker 先嘅，即係好多主持其實都係張張到，即係乜嘢都掂嘅，即係好犀利。咁亦都係即係最緊要就係俾大家講嘢啦，唔好淨係霸撚曬啲嘢嚟講啦，你會發覺就係每個人啲潛能咧，即係好撚犀利。咁啊，法甲真係哇好多好有趣啊！即係上個禮拜二嗰、那個，我大力推薦大家聽。即係譬如話亦都其實有啲嘢我都唔知啊， 唔驚喜啊，因為其實我睇咧就 即係我都記得當年嗰隊係康城嚟嘅，但係竟然話俾我聽 Cannes 同 Cannes 係兩隊球隊， 冇錯。 咁呢啲咧真係我都已經唔記得，但我淨係都要澄清一樣嘢，即係死人 cheap 咧係要屈我嘅。我講緊嘅馬賽咧係講緊狄根斯年代，我當然就係話點解我成日要講呢樣嘢，因為正正就係話喂，我哋都係睇九十年代嗰隊馬賽噶嘛，帕賓嗰隊咧，屌你咪進攻好撚強啊！但係即係呢幾年俾狄根斯搞到呢隊馬賽咧係咁嘅樣咧，我係成日即係強調呢樣嘢，就係因為佢即係覺得佢好唔慣啊，睇得好唔慣咁，所以我唔係話傳統上佢係一隊防守球隊，梗係唔係啦，大佬係咪先啊？咁但係即係好正啊！即係大家未聽過波桑，我覺得真係值得要聽翻。 我覺得最正嘅地方就係佢唔係淨係介紹四日二門同埋，係 啊，對對都 佢會講多好多嘢，尤其是我諗一啲即係後生啲嘅球迷，可能唔知仲有隊叫蘭斯啦， 蘭斯啊， 呢隊好緊要啦，因為其實 當其時馬德里 朗斯係嘛？ 蘭 唔係蘭斯， 蘭斯。 OK， 佢係馬德里皇家馬德里嘅即係稱霸五年裏面其中兩年嘅對手。最近一樣嘢咧，其實攞踢完第一屆咧，我即係睇翻係 咪 REMIS 嗰個啊？ 應該係 係啦，嗰隊啦，係啦係啦。 佢係啊，應該係哥柏，即 係 嗰陣時其中一個法國球王，踢完蘭斯踢完第一年， 嗰啲係歷史 嚟嘅。第二年就即刻俾馬德里買咗過去。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大家可能唔知嘅，即 係 多好多時而家講皇家馬德里嗰啲歐冠決賽咧，大家永遠記得就係佢7-3贏法蘭克福。但係其實蘭斯亦都當其時一隊好強嘅球隊。 因為你如果唔講翻呢啲真係唔記得，你譬如呢啲咩斯密斯咧，法國係好多㗎嘛， 超多。 即係譬如朗斯啦，跟住南特啦，跟住仲有尼斯啦，仲有呢隊蘭斯咧，我記得就好似係 REMIS 嗰隊嚟嘅。 係啊， 係啊，即係。對啲名差唔多，咁呢個就即係所以就話我哋點解要掹啊 Kelvin 上嚟咧？因為係得 Kelvin Ho 咧就可以解釋到俾我哋聽，即係呢啲咁嘅法甲嘅即係得意嘅之處啦。咁同埋就係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就今時今日你真係再講一次咯，即係你靠啲電視睇足球真係好慘啊！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好貧乏嘅呢個係咪真係國際大都市真係唔知係咪？咁你有好多球賽，如果你靠住個電視睇真係睇唔到。即係同成個世界足球係脱節嘅， 嚇 意甲就睇唔到，法甲你又睇唔到。 補翻段新聞啦，咁佢上禮拜二嘅時候都講過一個問題，就係摩納哥嗰個納税問題啦。咁呢個當其時大家都講咗係，喂之前就唔搞佢，而家因為發咗大你就搞 Q 佢。 係交係 pay tax 啊， 係啦， 唔係 NAS 嗰個納税啊。OK， 咁啊，但係問題而家咧就醖釀緊咧，原來甲越組啊，法甲法越。都對呢樣嘢非常不滿。咁另一方面就係因為佢可以真係徵收税啊，真係落實要徵收嗰個富人税啊，或者嗰樣嘢咧。而家兩座組別嘅法甲球法乙嘅球隊咧，醖釀緊罷 停。 醖釀罷停。 我當然冇 Kelvin Ho 知咁多啦。咁你話摩洛哥嗰個就真係即係係一個特色嚟嘅。咁但係其實咧，你話近年咧喺法國咧。各行各業咧逃税都係一個潮流嚟㗎啦， 都係啦。 咁咧仲有嘅就係我哋個萬人迷碧咸都係啦。雖然你話佢踢聖日耳門係 捐咗出嚟， 唔要人工嘅，但其實佢亦都係簽嗰張約咧係。啱啱少過半年嘅，因為你多過半年咧就 要納税 嘅，佢又係亦都唔使納税俾呢個法國政府嘅，即係法國政府係好乞人憎嘅。咁同埋就係喺法國其實好多富人亦都係逃税啦，即係近年一個潮流嚟㗎。咁因為法國嗰個經濟不景氣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就大家要多啲留意一下啦，即係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嘅興趣，又睇下法甲啦。其實法甲係一個好睇嘅賽事。咁但係我又答多兩句爹啊，即係我淨係即係我記得嘅，我回應一下。摩洛哥，我覺得就係、是、我始終係覺得一樣嘢啦，就係、是、佢今屆係唔使踢歐洲嘅賽事。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我記得佢哋講到嘅話，喂有啲球員係咪真係捱唔到尾咧？兩睇嘅啫。即係我覺得對波咧，其實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嘅發展嚟嘅。你會見到有啲奧坎普薩、有啲 Carrasco 啊嗰啲咧，係重點栽培，跟住再加一個超級巨星法卡奧。咁你中間咧？就加搭返一個老硬嘅杜拿倫啦，後面做一個卡華路，咁你一啲老中青咁樣呢，對球隊先健康去發展嘅。下季你可能見唔到卡華路，見唔到杜拿倫，但係其實今季係俾對球隊去成長，咁你有啲老嘅球員帶住個身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發展囉。雖然我話俾你聽，我就麻麻地同意 Kelvin Ho 呢，即係佢好佢鍾意杜拿倫嘅，我從來都唔鍾意呢條友嘅，即係喺以一個防中嚟講，我覺得佢係唔稱職嘅。咁但係即係 anyway， 但係佢嗰個經驗係可以搭救到嘅。 誒、這個正正我都補充一下傑斯就係佢咧係令到莫天奴咧踢得唔錯嘅，因為佢真係專注防守。 即係有得鬥啊嘛。 冇錯啊。 這個你即係起碼你個僆仔踢嘅，我知道我隔離嗰個都唔會上嘅，同埋起碼可以保護到我嘅。咁你。踢波爭好遠嘅， 冇錯。 咁所以我覺得係今屆即係用住呢啲老將係 O K 嘅，你唔係話一下子要成隊波即係全換好似曼城嗰啲咁樣㗎嘛，係咪先？咁啊翻嚟咁啊講下嚟緊嘅賽事啦。咁我諗就先講咗今晚啦，今晚有一場大波，我唔記得幾點啊，應該係咪2:09咧？可能係應該係大約嗰啲時間。 冇錯，2:09。 依家。啊，唔撚知你自己揾唔揾到地方睇啦，我一定揾到嘅。咁我哋就會睇呢、這個，做完節目翻去就去睇呢個羅馬對拿波里啦。哇，呢場波真係話俾你聽， 即係已經啊，即係變成咗呢個意大利打比啊，大撚到冇得再大。咁啊因為今屆都係三頭馬車，大家先假定咗祖雲達斯啦、羅馬同拿波利啦。咁目前嘅羅馬就係七戰全勝啦，全歐洲失球率最低嘅。我想問一大家一個問題，知唔知全歐洲失球第二低嘅係邊隊呢？一陣開股，等你諗下先，等你估下先。咁啊，講翻先啦。羅馬咁啊，七戰全勝，二十球入咗，咁啊失咗一球波。 我估到邊隊？ 你估到邊隊？嚇、啊，你講先啊。 修咸頓， 修咸頓冇錯，啱答中咗。咁啊，修咸頓係失兩球嘅咋。咁另外咧就係拿波里咧就排第二啦，六勝一和。咁啊，亦都係未輸過。咁啊，目前呢三頭馬車都係未輸過波嘅。咁啊，十九分，咁啊，兩分落後，即係話拿波利如果呢場波作客贏波，咁咧就可以爬上第一位啦。咁呢場波之大咧，就今晚又第一個焦點咧喺觀眾度。OK， 第一個焦點就係咧，大家會睇下留意一下，見唔見到麥當娜？ 哦， 咁啊，羅馬好大方啊，咁咧就特登咧就。好誠意咁鄭重咁樣邀請呢個麥當，因為麥當啱啱而家就喺緊米蘭，好似唔知做緊啲宣傳，唔知啲咩宣傳活動嚟嘅， 戒毒宣傳啩。 然之後跟住咧就羅馬咧就誠意邀請佢嚟睇呢場波啦。跟住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風度嘅動作，因為佢嚟到絕對唔會捧羅馬，咁而家就係佢梗係捧拿波利啦。咁亦都咧喂出足誠意啊，就係、是。用一架私人飛機去接佢，同埋就會有一架專車去接佢，接到佢嘅球場，咁就等佢去睇呢場波。但係呢我哋做節目嘅呢個同事呢其實就未收到麥當娜嘅應承嘅。咁、因為嗰個行程實在太緊密啦。咁商量緊嘅。咁所以今晚呢兩點九嘅場波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即係會唔會見到麥當娜咁入去捧呢個拿波利場啦。咁、有咩焦點呀、呢場波。 第一個焦點是兩隊都不敗啦， 兩隊不敗啦。 咁啊，拿波利梗係唔想輸啦，一輸就俾人拉開四分啦。 係。 咁啊，但係咧，拿波利周中就要踢歐聯嘅。 係啦。 作客對馬賽。 係。 羅馬就唔使嘅。 係。 即係周中都冇賽事嘅，直頭係。咁啊，就等到下個禮拜先會再作客對阿烏迪尼斯。咁所以呢場波羅馬又主場，加上今屆羅馬嘅防守同進攻都。好強啦，大家知道。咁所以呢場波咧，就似乎就睇好羅馬咧，就多啲嘅。 我加多一個優勢啦，即係我覺得咧，就你整隊羅馬嗰個 squad 咧，其實有好多球員喺啱啱踢完世界盃咧，都唔使太過出力嘅。嗱，你譬如話，迪羅斯冇份入國家隊啦，托迪冇份入啦。France 其實兩場嘅意大利嘅賽事好似都係打咗一場嘅啫，係有得唞嘅。咁你仲有就Strootman 亦都係啦 ，Strootman 咧荷蘭國家隊咧亦都係好識做啊！我覺得雲高爾咧就比即係雖然話要贏兩場贏曬，但係佢嗰個輪換係做得好，佢又唔需要 Strootman 打曬兩場啦，又或者甚至雲佩斯佢都俾足面曼聯㗎啦， 係 即係後屘都換走咗換阿古智落嚟啊等等。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啦，譬如話仲有。謝雲路謝雲路你話稍稍係比較打得比較多嘅，即係世界盃外賽就謝雲路同埋比真力囉，係得呢兩個囉。咁好好彩嘅就係整隊波就冇乜嘢傷病啦，踢完世界盃外賽仲有包括就係、是、希臘嘅托魯斯迪斯啦，呢、這個其實一個後防度係目前一個好重要嘅棋子嚟，而好好彩亦都係希臘嗰兩場波呢基本上佢亦都 係 打咗一場嘅啫，都好似係一場到嘅啫，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所以呢即係集主場跟住仲有就係齊人所有呢啲咁嘅因素呢，即係呢場波我都係會輕輕會睇高少少羅馬啦。咁你話就你話拿波你點解會睇低啲呢？有一個未知數，我就唔肯定嘅，我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答到我呢，就係希古恩究竟係咪仲係唔出得呢？啊，對上嗰場聯賽佢就冇份嘅。咁我先假定啦，如果我錯就我認啦，如果你冇咗即係希古恩呢， 嗰、那個三叉戟咧就真係會 弱咗 嘅，削好多㗎，即係鹹石、恩沙尼同埋如果你搭個彭迪夫咧， 係差好遠嘅。 你見到歐聯對住阿仙奴就見到啦。咁你話兩隊波，你話係咪即係喺意甲就兩隊未輸過啫？拿波利今屆輸過波㗎嘛，喺歐聯佢輸過波㗎嘛。咁就呢場波加上係作客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就會係應該即係、就是、應該係羅馬會好啲啩，係咪咧？ 看点就系、是、当然系呢、這个加西亚啦，即系罗马领队啦，咁我同 老迪加西亚 嘅交手啦，呢、這个即系因为宾尼迪斯以往冇往绩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宾尼迪斯之前教国米，其实大家就觉得其实佢教得好辛苦，或者叫做教得唔系好掂嘅，因为当其时嘅国米就好多问题啦。今届喺拿波里咧，其实佢系揸得几好嘅队波，咁变咗两队波而家都算系 top form 啦，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始終就係傑斯所講嗰個希古恩嘅問題，因為如果有希古恩咧，對羅馬嘅後防係一定會有個威脅性會強好多，同埋亦都其實作客其實對於賓尼迪斯嚟講慣性就係防反啦，有翻呢三個三叉戟咧，應該對羅馬嘅威脅性會強好多。但係問題今屆你誒呢見到羅馬打嗰場叫硬啲就係對國米啊。好轻松， 上半场搞掂啦已经。我想讲，即系如果你用嗰场嘅标准就几恐怖嘅。 其实 不但对手唔同， 咁啊当然啦。 即系你国米同拿波利又拿波利称高好多嘅。 咁但系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就算马会个比出嚟嘅赔率都系偏向罗马多啲嘅。 系 咁就唔知大家仲有冇或者阿迪会唔会有其他睇法？因为我觉得希古恩嘅出唔出场咧系好影响呢场波嘅最后嘅比数，甚至乎开大雨势，我觉得都影响。 其实你仲有一样嘢就仲有就系你个别一啲新嘅球员咧，今届加盟嘅球员咧，两队都有啦。但系如果你讲紧嗰个状态嘅进度啊，或者融入个球队嘅进度咧，罗马系真系犀利好多噶， 好快。 同埋就系、是、佢真系七日打场啊嘛，个体力啊所有嘢，佢系好好多啦。咁啊拿波利嗰边咧，你话新嘅球员加盟咧，就譬如话唔系话唔好，譬如话你有啲个别嘅球员咧。你感覺上佢係未去到最頂點，譬如話何西加利莊啦，喺右手邊，仲有中間嘅馬田斯啦，馬田斯呢啲都係要需要時間去融入對球隊啦。咁同埋就係、是、都咁講啊，就係、是、話雖然都打咗七場波啦，咁但拿波利個進度係唔錯嘅，但係你始終都係佢轉咗陣式嘅，同埋轉咗成個打法。 呢、這個重要啊！ 咁呢個適應期係仲係有喺度，咁所以對波係。太比較即係你話喂對波新埋班都好緊要咧，就拿波利嗰邊係會嚴重少少嘅。羅馬嗰邊咧就真係見到就係一場比一場，一場比一場，嗰、那個信心好強咯，係啊，咁啊正路嘅，即係我覺得都嚇、啊，我覺得都正路嘅。咁啊今晚就睇呢場波點樣發展啦。咁另外就本週嘅意甲咧就仲有。做一場大波都不能忽略嘅，就係、是、費倫天拿主場就會對住祖雲達斯啦。咁費倫就輕輕呢幾三輪波都 少少低潮啦， 低潮嚟噶，即係三場波都贏唔到噶，兩場和波啦，上一場就對上一場就零比零和拉數啦，輸過俾國米啦，等等啦，好似記得。咁就我諗就同嗰、那個進攻嘅功力都係，唔係同呢個高美斯係幾有關係嘅。 估唔到嚇， 因為我諗今屆嗰個 design 嗰個設計都係幾圍住高美斯嚟踢，但係而家係少咗佢咧，就係、是、真係會即係、就是、有啲問題。咁咪個入球率方面係突然間下降嘅，即、就、係、是、你係要靠曬螺絲，咁啊靠啲老鼠仔啊，就會比較即係、就是、會辛苦啲咯。我諗、那個即係、就是、個踢法。咁啊呢場波會主場對住祖記啦，咁祖記就。早記又係要打歐聯啦，咁所以即係呢度又等返雲嘅，因為早記即係個都講好多次啊，近況其實麻麻地嘅啫，咁但係就喺意甲佢係好多場波就靠個質去贏波啦。 我好奇喎、啊，反而兩隊都要打歐聯咧，就早記好似禮拜日先打喎。反而要禮拜日先打， 系啊，啲意甲真係好撚怪。 怪咁，但係拿波利俾你打早先喎，都提早嚟打喎。咁我真係覺得， 咁佢唯一解釋就係早幾踢禮拜三啊。 係啊 ，check 緊係咪禮拜 三？即係佢就咁樣咯。 但係佢咩啊？今個禮拜早幾歐聯好大鑊㗎。 喂，但係拿波利都係點都係唞多一日啦，因為佢星期五踢啊嘛。 冇錯 啊。係啊，佢又唔係擺星期六踢喎。 我想講今個禮拜 AC 就擺星期六踢喎，就對烏迪尼斯。 所以有啲奇形怪狀，我都覺得。 今個禮拜對咩啊？ 咦唔係喎，24號踢喎。 早記對咩？ 早記作客皇馬。 啊，對皇馬，兩對皇馬囉。 係啊，唔係喎，24號踢喎，24號踢喎。 咁咪點啊？24號係。 星期三啊？ 星期四嚟㗎。 星期三啊，即係星期 三，唔係即係星期三咯嚇，即係歐洲時間星期三啊嘛，有星期四踢㗎，星期四歐霸歐霸㗎嘛，大佬。咁啊，所以意甲誒好睇㗎，咁啊，呢個禮拜又有幾場即係大波睇下啦。咁啊仲有邊？仲有啲咩咧？其他就我哋去下德甲啊。其實德甲今個禮拜賽事就冇乜特別要提嘅，咁但我就淨係想提下即係。多蒙特个赛程啦，咁啊嚟緊都要提一提㗎啦，因为即係呢个都同阿卡妹讲下啦，咁啊就嚟緊十月尾就会有一场好大嘅波啦，就係、是、呢个鲁尔区嘅打比啦，咁啊就会係多蒙特就会对住呢个斯洛克04，不过作客嘅10月26号啦，咁你睇到多蒙特嚟緊个赛程其实都几地獄㗎，即係今個禮拜嘅德甲就會對住漢諾威啦，咁應該 EC Check 嘅一個主場啊嘛。咁順帶一提就漢諾威嗰條裝眼斷咗㗎啦，上個禮拜五呢就和波主場和波，咁所以要重新度過嗰條籃，但係今個禮拜對呢個多蒙特都係要貼佢輸㗎啦，即係 作客嘛， 佢作客真係好恐怖啊，即係低幾班波。咁講返多蒙特就係、是踢完呢場波之後呢，就會嚟緊嘅歐聯就會作客對阿仙奴啦，咁咪夾住兩場嘅歐聯都係會對住阿仙奴啦，中間有一場就係魯爾區嘅打比啦，其實仲有11月1號嗰場嘅都係夾住兩場歐聯啦，有一場都係要對住近況好好嘅史達加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傳統嘅德國嘅大波啦，咁跟住呢未完啊，整個11月佢都地獄得好緊要㗎，譬如話作客和夫斯堡之後呢，就會由11月尾就會嚟緊另外一場大波啦，國家打比啦，大佬。 拜仁 對拜仁啦，多蒙特就會作客，唔係主場就會對拜仁啦，咁然之後仲日打完拜仁跟住嗰度都仲要黐一場拿波利呀，大佬。所以即係點解咁講呢，即係其實有時就每一次都係去到呢啲賽程呢，即係好戥多蒙特擔心，即係點捱呢，咁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囉，咁所以就卡妹要出力啊，幫自己對波打。咁啊，今本周嘅德甲仲有啲咩，有啲咩賽事呢，星期六就會啲出戰歐聯嗰啲會踢曬啦， 拜仁啊，對 拜仁啊 ,EC Check 嘅對住九沉啊，呢隊都已經要叫佢做啊，免恩斯啊，最近個狀態非常之低沉，咁睇下會唔會揭一揭個世界盃嗰、那個即係賽期之後就對波可以會好返少少啦，咁但係作客對住拜仁都係九死一生㗎啦，都係。咁另外仲有啲要留意嘅就係紐倫堡仲未開齋就會作客對住法蘭克福啦，又係啲好鬼難踢嘅賽事啦。仲有邊啲呀，都差唔多啦。今晚德甲呢就會荷芬南就會主場就對住利華古信，排第三位嘅基本上都係同分嘅19分嘅利華古信啦。咁睇下利華古信唔易近嘅，咁分暫時嚟講唔係太即係好多空間去失啦，因為即係前面嗰兩隊即係你要失分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就即係利華古信要打勝12分精神。 禮拜日啦，禮拜有場漢堡對史特加啦，咁漢堡雲夜馬克第一場上場上任就即刻炒爆啦， 唔係嗰場第二場嚟嘅， 第二場係第二場就即係即刻搞掂紐倫堡啦，5-0啦，咁史特加就炒完領隊之後個表現就好翻啲嘅，即係 爬翻上嚟好多， 爬翻上嚟啦，就先贏咗阿卡妹隊外隊貝倫塞啦，跟住就搞掂我啦嚇，斷咗我條雲搭不來回啦，咁樣就打同佢鬥打王， 三場啊， 係啦，咁啊變咗呢場波都係其中一場，即係星期日就可以大家睇一睇嘅大波， 繼續睇伊比斯域咯， 係啦， 係啊，睇下呢位波斯尼亞英雄睇下仲可唔可以繼續發威啊， 咁啊睇下佢嘅強，佢攻嘅強啊，定係艾達守嘅強啊， 艾達就嚇今屆都係 多災多難、啊， 多災多難嘅啦，咁啊所以德甲就大應該都冇乜補充啦，咁啊翻嚟又要講下啲。英超啦，英超就今個禮拜有咩波啊？唉，我都唔係好識嘅。 曼聯 對呢個歐洲失球第二，係 失球係呢個真係嚇犀利啊！呢場波排第四位嘅修咸頓啊，對住呢、這個嚇位置比佢低嘅曼聯，排第九位低五位嘅曼聯啦。咁未講呢個之前都要讀埋啲網友啦，網友有咩講啊？有一個。阿 Ho 1971喎，好耐冇見佢喎，有讀下得唔得？ 好啊，咁啊 Ho 1971佢就話時間關係啦，好耐冇聽直播啦，今晚係唔係會聽到一個老曼聯球迷嘅心聲呢？ 系咪真系讲你啊？ 当我入对我入咗座先啦。 好啦，咁啊，所谓身心俱疲，引用教主吓，多年前远走美国五个月嘅原话，有时候可能少少嘅挫折等于激励嘅。曼联如果两年唔入前八，第三年一定会前途光明，因为卧薪尝胆咧，都需要有个苦胆先得嘅，唔系点有劇情呢？啊，申报利益。佢呢就係、是、一個摩連奴嘅支持者，當年都算一定程度嘅該該 hunter， 從波圖攞歐冠開始嘅，摩連奴贏曼聯嘅時候，草地滑行呢就深深吸引住佢嘅。 嗯， 係啦。 OK， 咁啊， 球迷， 我冇乜嘢，我冇乜嘢百感交集㗎喎。首先我覺得我自己嗰個心理質素非常高啊，一早就做好曬心理準備咁啊。我一早都講啊，暑假我都講啊，我今年嘅對自己對愛隊個 quota 就係輸八場㗎嘛，咁暫時都係輸咗三場啫，仲有五場，咁就算輸咗三場，三勝一和三負，咁啊同榜首嗰隊都係爭六分㗎嘛，咁啊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譬如話你嚟緊呢一場波贏咗修華頓，就已經爬返上去大到第四、第五位度啦。咁我覺得就季初呢啲成績就即係啱，我覺得大家對佢好憂心嘅，就因為都唔使再即係講咁多次啦，大家都知啊，又換咗領隊啊，隊波啊，好多種種嘅問題啊，咁我覺得就一場一場打啦，冇乜所謂嘅，即係覺得咁上一場都叫做上一場，其實你係對新特蘭嗰場波就驚咗個半場啦。講真，即係現場睇嘅時候咧，就我覺得就首先就係、是、你要諗翻嗰場波其實都幾驚嘅。即係對著雖然最後2-1啦，咁讚大家焦點就係讚盧沙入兩球啦。咁但係我諗大家亦都有忽略到一樣嘢，就係話對上一場即係新特蘭換、新特蘭換咗個代領隊有一個好嘅表現，但輸俾係咪輸俾利記啊？輸俾邊隊啊？我唔記得咗。 好似利記， 好似即係總之輸一場波㗎嘛。但係嗰場波個表現係好好啊。 冇錯。 咁所以然之後翻嚟再對翻曼聯嗰場波，你見到頭嗰個上半場咧，哇！特別係一擺個陣容出嚟咧，你見到嗰五個中場，你啊真係其實係有啲驚嘅，即係因為佢其實好呼添嘅嗰場波，譬如話有阿加頓拿啦，有 Kadamo 啦，我記得 Kobe 有啦，擺五個中場嘅基成勇啦等等，嗰同埋基亞卓連尼啦，幾乎五條友都係好搶得嘅， 冇錯。 咁你對住咁你好明白，我哋自己好明白自己嘅愛隊。即係嗰條中場係極度唔搶得㗎嘛，咁亦都預期嘅就係上半場係真係又搶亂咗，跟住又落後一球，嗰球波都係亂曬大龍，跟住維迪再一次犯錯，跟住然之後又先輸一球，咁後屘又靠個僆仔神奇表現咁又入翻兩球，咁啊攞起三分啦，代咗起三分先啦，唔好講咁多啦。咁新特蘭其實亦都係有少咎由自取，就係嗰條好強硬嘅中場捱唔到下半場嘅，上半場就好掂啦。咁呢場波對住一隊。又係我哋以為佢係下游嘅球隊啦，但今屆絕對不能睇少啦呢隊波嚇，極大作客喺雁飛路贏過利物浦嘅球隊，今屆就呢隊即係好得意仍然呢、這個用一個唔識講堅持唔撚講英文嘅領隊啦，保治天奴啦，咁啊贏下一場贏下一場，仲有就係啲 clean sheet 已經。唔知三場四場啊，好多八分鐘未失過波㗎喇呢隊波。咁啊上一場就2-0贏呢個史雲斯啦。咁啊呢一隊修咸頓其實今屆我哋少講嘅，即係我覺得就幾個重點嘅收購啦。第一我諗就係呢個係咪哈羅地亞 係啊 嘅中堅啦。 Loran 係啦，咁啊呢個就絕對有一度當打啦，亦都其實好多球會都睺下佢睺住下佢嘅。咁啊今屆買呢個返嚟拍住啊方迪，好多場波嚟拍方迪嘅。咁啊係一個唔錯嘅組合嚟嘅。但係其實幾悲哀嘅，就如果你日本國家隊嘅擁趸，咁就唔係淨係壽司仔啦，呢度都有個受害人啦，吉田麻也。上屆嘅吉田麻也踢得好幾好嘅，真係我覺得。咁但係今屆係接近幾乎我印象中冇出錯場。 零 啊！咁啊，係咪受傷陣呢？我唔知。咁但係就而家要爭位，其實亦都唔容易。佢大約可能擺到第四個中堅度啦。 差唔多。 仲有一個嘅，我記得即係有三個中堅都即係現身過。咁啊，所以就即係。 佢會係一個受害人啦。但係呢對中堅今屆就唔再 Laurent 拍住呢個方迪。咁仲有就係對如果唔傷嘅今屆就嘅一對閘咧，其實亦都係唔錯嘅，就係呢、這個右閘嘅 Kleinaden 啦。呢個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就係我覺得佢打法有少少係幾似艾樹利高爾嘅，當然就即係冇佢咁咁高道行啦。咁仲有嘅就係另外一個英格蘭嘅年輕球員啦，今屆幾好表現嘅 Luke Shaw 啦。咁啊，所以成條後防其實都做得好，即係唔錯。同埋保持天奴就即係好清楚嘅對波，係以守即係為即係做好曬個防守先嘅。雖然個前鋒方面其實佢都今屆都加碼啦。奧斯華度啦，奧斯華度，但奧斯華度其實都入過一球波啊， 冇錯。 咁同埋佢打嗰個三個前鋒嗰、那個效果咧，喺頭呢六七場波裏面咧係唔錯嘅喎、哦。Lambert 啦，加住 Nanana 啦，再加埋呢個奧斯華度啦。咁反而譬如話舊年都仲係我哋記唔記得舊年我哋成日講嘅，仲有嗰個咩拉美利斯啊，即係有一個。烏拉圭嗰個咧，嗰、那個而家嗌走啦，嗰、那個冇乜點 冇位踢啊， 冇乜位俾佢踢嘅喎，再加埋已經轉咗會嘅 Puncheon 啦，咁以為今屆其實應該有啲變動咧，應該我哋唔係話太過睇好修咸頓嘅，但喂唔係喎，今屆呢個三叉戟 OK 嘅喎，暫時嚟講 Lambert 表現係越嚟越好啦 ，Nanana 咧。話俾你聽，一早就睇到佢有潛質㗎啦，未來英格蘭國家隊可能係一個希望嚟㗎。咁呢個球員就係前一季喺英冠嘅時候嗰個表現唔使講啦，一定係好好啊！即係佢係好喺英冠係踢得好 top 嘅。然之後升上嚟上一季，你見到係一個過渡期啦。你見到今屆嘅 Nanana 咧係已經適應咗嗰個英超嗰個 level， 咁所以今屆係要密切留意下呢個球員㗎。佢啲入射係做得。即係好好嘅，問題就係上屆可能個信心不足，今屆個信心係強咗好多，咁所以咧個前鋒方面咧就目前就 Nanana Lambert 係唔錯啦，中間其實就用翻啲舊將咧，今屆目前又打得好好嘅，舒拉迪達連啦，同埋加埋新加盟喺西魯迪嘅過嚟嘅雲亞馬啦，呢個肯亞嘅球員啦，咁啊所以咧個防中位又做咗功夫啦，咁所以個防守力是很強的，所以同埋不可忽略一樣嘢，仲有講漏咗就是個龍門啊， 我正想 玻璃波辣一玻璃， 保路石， 保路石係咪應該叫做？ 係啊， 咁呢個就上季都唔係今屆新加盟，但今屆呢七場波失球率低，第一個 credit 要俾佢，唔係嗰隊中堅，佢真係救好多靚波嘅，即係包括對利物浦嗰場波。救好多球波啦，真係。 今屆佢有五場波冇失過波。 係啊。 有十九個破救。 係啊。好超靚㗎。 你諗下七場波有十九個破救，其實真係唔少。 係啊。 關鍵嘅破救嘅話。咁所以其實龍門剛才講龍門上一球防線執得靚，防中執得靚，龍門保路石今屆亦都睇得非常 好。係啊。你上一場波其實你睇佢對史雲斯贏2-0嗰場波。你睇到個感覺，我哋成日講史雲斯啊。但是目前呢嘅史雲斯呢，你可以稍稍做一個短期嘅定論啦，佢個房中今屆嗰個收購呢基本上暫時真係失敗㗎。 係。 Yonzo Servi 拍住簡拿斯呢對啦，或者甚至即係你搵唔返好似 Britain 啊 ,Britain 出少咗啦，拍返住即係賣咗去利物浦嗰邊個啊，嗰個僆仔即 係。 Joe Allen， 即係嗰陣時嗰、那個今屆你睇到即係 Servi 係我哋有對佢有期望，但係佢係令我哋失望嘅。OK， 佢令到迪金斯文都好似失咗少少方向。 嗯， 因為佢個即係 迪古斯文可唔可以解釋為少出場呢？ 你可以話少出場，但係其實佢七場裏面先出咗五場，我覺得唔算少啊、 okay。 但係當然啦 ，Servi 就真係重用得好緊要咯。 係啊 ，Servi 係繼續係重用，但係我哋講緊嘅失敗就係咩呢？第一就係話呢個球員呢仍然都係上腳，我見到佢係嘗試減少啊，但係佢冇一啲致命性嘅傳送啊。好多時 Servi 攞到個波啦，第一就係、是。佢從佢嘅腳中失誤而導致失波嘅咧，利物浦嗰場波試咗兩鑊啦， 冇錯、 啊。上一場對住修咸頓再試一次俾你睇啦，呢條友成日有 mistake 啦，同埋就係佢分波咧， 佢始終真係即係仲係好英格蘭 mindset， 佢好多時都係揾兩邊比咗就算㗎啦，佢就冇乜嘢好致命嘅傳送，再加埋呢簡拿斯呢個呢我稍嫌佢係啲犯規太多囉，咁你好多時導致到就個防中呢，好多時史雲斯嗰個防中都係輸波嗰個主因嚟，咁所以今屆史雲斯同埋就係、是亦都要原諒一下佢嘅大佬，你譬如話好似你睇返上一場佢對住沙林頓啦，咁你沙林頓係著數好多，第一主場，第二七日踢一場，但係嗰對史雲斯呢嚟到作客，跟住呢已經係20日內呢踢咗第七場波㗎啦，即係而家佢係一對逢三日要踢一場波嘅球隊嚟㗎，咁所以都係嗰句囉，第二季嘅升班馬呢即係係比較難捱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個對比喺嗰度囉。咁呢場波講返修咸頓啦，就會係主場作客啊，喂大哥。 作客 就會對住呢個曼聯。阿迪哥有冇啲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先交俾你講咗咁耐沙。莫講曼聯， 完全曼聯佢唔講啊，交俾你佢 講 返曬。 交俾你 講 係呀。 唔知嘩我都唔識講喎，今晚。 你都唔識講唔係呀，唔使講，你唔使識講嘅。你就係話俾大家聽，贏一輸或者和一咁就得㗎喇。 今晚你嘅噔噔噔噔會唔會穿佢 呀？贏嘅，我唔會穿佢，我唔會穿佢，全部冷門啦今晚。 嗯。 係我唔會穿佢，贏嘅曼聯應該贏嘅。唔 係想㗎啦係咪 唔係應該唔係即係要睇和爺先點樣擺啦 ,ok。攞嚟打返正選㗎，老實講你見到即係由英格蘭國家隊你套用返落去套用返曼聯嘅時候話 ,ok, 就算今季 ,ok, 攞當係攞嚟最後一季都好，見到嘅係佢一個佢打返曼聯啦，或者佢條心係佢個心係返到嘅時候，咁你其實一路都講嘅就係曼聯有朗尼嗰隊波係好重要嘅呢一刻 ,ok, 落返嘅話穩陣好多，即係因為佢可以做到個串連喺度，即係唔同係好可能頭一兩場你冇朗尼嘅時候，中場同前面係真係斷曬嘅，所有嘢都好 ,ok, 兩隻翼係差得無論㗎啦 ,ok, 即係無論係楊格又好，甚至係獅子所講大大隻隻喺華倫西亞嘅華倫西亞邊線度走都好，甚至係蘭尼都好。咁讚奴沙啲另計啦 ,ok, 嗰場特別唔代表 成會繼續出啦，成個會啦。 我覺得嘅會繼續會出讚奴沙嘅。 繼續擺左邊啦。 因為 用啊鄉村梗係用讚奴沙 啦。係啦，因為曼聯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嚟緊個周中都係會打歐聯，咁可能呢一場波莫耶斯覺得揸住主場嘅 ,ok, 讚奴沙又老禮嘅繼續擺住讚奴沙度先。咁我另外一方面嘅係可能今場會收起卡域克啦，可能會攞爆炸圖會打正選啦，係囉。 咁薄 可能會啦，我覺得要即係開始過咗地獄賽程嘅時候。 我唔睇佢會唔會搶分啦。我唔係好識估啦，我陣容我亦都唔係好識估啦，擔心會擔心嘅，即係我覺得對住呢隊三，對住沙林頓呢就好驚佢攻擊㗎，攻唔到啊，跟住就輸撚埋啊，咁啊即係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是、雖然係主場囉，但係我諗如果我係保智天奴呢，或者係跟住有好多中下游嘅球隊今屆嚟到作客奧脫福，就會攞返西部浪嗰場做一個藍本㗎，就係話你而家你個分別就係話，喂原來呢隊波屌你奧脫福冇乜 power 咋喎，嘗試下攻嘅，屌即係好似西部浪咁樣做囉。咁你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野嚟嘅，即係同以往就係話好多球隊去到奧脫福望住執一分嘅啫，打得好保守，縮撚住嚟踢，咁係咪即係見到廢爺都驚嘅嗰隻。咁但係今時今日即係唔係使太驚你嘅，呢個係第一個因素啦。即係嗰對沙林頓個信心可以繼續保持住好強嘅，即係唔係好多太重嘅奧脫福因素。第二樣嘢就係幾擔心曼聯嘅側擊嘅球員嘅，即係頭先你都講咗，即係其實無論放邊個你都冇乜信心嘅，即係譬如話左邊係 楊格， 如果唔用楊格係咪用返條僆仔打左邊呢、用讚奴沙，咁你右邊就係、是、無論蘭尼或者華倫西亞都係頭痛嘅、目前成扎側擊球員你都係 廢嘅， 即係 我真係講過廢 嘅，搞佢唔撚掂嘅，咁你即係讚奴沙咪真係得呢，我唔同意佢可以打左邊嘅，咁但係冇辦法啦，莫耶斯堅持係要佢打左邊，仲、要佢係現得出嚟踢好多，咁你見到佢上場波就係話你見到係純粹係條僆仔好 fit 嘅，譬如上半場已經見到佢多次起腳，不過爭啲唔入，咁然之後下半場就有兩腳神來之筆咁樣啦，咁 睇下會唔會繼續啦，即係睇下。但係如果要咁樣期待，真係好悲哀嘅。即係對波嘅進攻板斧就真係唔多。咁仲有就係雲佩斯啦，睇下雲佩斯，喂，好似都好耐冇乜表現咯，係咪先啊？即係 傷過下嘅，傷過下嘅。 咁啊，雲佩斯要交貨咯，等等啦。咁所以就我冇乜信心嘅，講真。 少少啦，唔講啦，唔講。我都係嗰句細啦，估個細啦， 細贏。咁但係我就希望係趁呢個曼聯得咧，琴晚我反問過一次嘅，不過我今日再 講 一次。 好啊，講嚟聽下。 我再講多次就係、是、修咸頓咧，大家對曼聯咧最有記憶喺邊一場？ 梗 係 阿拿鐵斯嗰場啦。 我聽日就希望佢重演多次。 係， 唔係咁要咁講。 嗰場波好似喺修咸頓主場。 唔係要咁講，上屆嘅修咸頓。 唔係你哋嗰陣時著住嗰套最邪釘嘅波衫。 唔係啱啱對上輸完俾紐卡素一場大鑊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我唔記得應該都係 Win 邊 嗰 段 嗰段時間啦。 嗰段時間，但係總之係我，因為我印象中修咸頓對曼聯最有記憶就係呢場波，因為最有快感。 重演一次啊！ 唔係上屆嘅修咸頓話咗俾你聽啦，對住曼徹斯特嘅球隊係唔會失威噶嘛？呢個即係無論喺打主場同作客都好，修咸頓係曼聯、曼城係硬打嘅。O K， 兩隊望住修咸頓都係打噶啦。 因為舊年修咸頓初升上嚟，大家都覺得佢都係即係傳統升班。 兩隊都係嘛，一比一熬咗好耐，三比一啫嘛。 過咗頭段之後咧，你見到佢係好難打，呢兩波好硬啊開始。 好，等我燈神化威先啦。再講一次啊，修咸頓係目前全歐洲排第二嘅。啊、最低失球率噶，講完， 好 講下仲有咩賽事？今個禮拜嘅英超其實一大扎擺曬星期六嘅， 係啦， 睇到你嘔都得。 嗯， 頭場就先講就係紐卡素會對利物浦啊。係 啦，呢個禮拜最應該嚟講英超叫做最大， 最個戲碼都好， 戲碼最好啊，因為其實紐卡素咧。纽卡素都系争六分啫嘛，同榜首。 系，佢都赢三场啊。 冇错，佢同宇宙最强嘅曼联系一样成绩， 差唔多噶咋。系啊，所以利记啊，一个唔觉意咪吓，今个礼拜如果利记输俾纽卡素，曼联又赢埋三场咁啊，全部上晒嚟咯，一家亲。 难啊，我觉得利记难啊。 有冇压力啊？ 利记就 top form 嘅，即系 真系 top form 嘅。 同埋就 咁你话难。 唔係即係我話 輸呀嘛，你話 係啊，你要佢失分，大佬 係 好難啊呢樣波，係啊，咁啊， 你好難先。 唔係你見到利記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 OK 冇蘇七打嘅時候，對波已經係即係開頭啦，季初頭嗰三場啦，一比零咬住啦，咁斯洛力士係 fit 嘅 OK。咁第二樣嘢就係老四打翻一個覺得係佢即係佢打翻我哋覺得嘅一個應該嘅位置啦，仲有。卢卡斯帮住佢啦 ,ok, 苏七出返嚟之后 ,ok, 苏七睇落去係夹到对波囉。咁然之后慢慢你见到成对波其实冇乜甩漏喎、啊、你都 冇。苏七出嚟就唔使期待佢夹唔到对波 喎。唔係好似成对波为 即係黑人真玩黑人真。 呼应佢返嚟咁 样。佢係个世界级前锋嚟㗎嘛，你上一场睇到对上一场对边队？对水 芬德兰啊，系咪啊？ 上一场对水晶宫，三比一嗰场佢入第一球波，跌捻低都可以射嘅，即系嗰啲波你就唔系你见到佢真系世界级球星嚟嘅，即系对嗰、那个喺小禁区嗰个触觉系呢啲绝对系 world class 嘅。 但我想问咧，郭天奴会唔会伤啊？ 郭天奴 出得翻就好重要啦。而家呢件 出得翻就边个冇得踢咧？边个冇得踢啊？ 左边天纳什啊，唔 系左边系啊， 而家系苏七踢。 如果我谂唔起，边个代佢个位嘅咧？ 冇啦，可能移翻。 因为你上一场我记得就摩西斯就摆中间踢嘅， 系 摆中间。 咁咪可能移翻苏七、 啊。摩西斯有打过。 唔系，其实我想讲啦，嗱，唔好个别转个位置啦，即系唔好我哋未必有啲利捻咁清楚。但系你话今届即系见到就个感觉，其实我觉得第一样赞系Rogers 啊，即係少有嘅一個英倫三島嘅領隊，識打啲三五二嘅陣式啦、啊。咁你而家自從買咗薩高翻嚟，大家見到個轉變啦、啊，有啲你諗屌柒佢嘅開頭。咁但係我覺得就慢慢你見到喂成型嘅、哦，佢個三五二係第一，佢唔同祖雲達斯令人好擔心、哦，佢嗰三個暫時咧個分工啊，所有嘢 OK 嘅、哦，即係。 Skirtle 啊，加住薩高啊，再加高路托尼啊，或者有時係艾加咁樣咧，我覺得 O K 喎，三個中堅咧分工係唔錯。咁仲有就係佢有對，即係佢有啲好強嘅側擊啊，譬如話你擺翻啊邊個啊，係安力基啊嗰啲喺右邊啊， 左邊 啊，佢好有體力去上落落啊，諸如此類呢啲。咁我覺得佢即係佢嗰扎球員係佢打咗幾場嘅352咧，我覺得係。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即係我覺得嗰個效果係真係唔錯嘅。譬如話你仲有就係、我覺得連阿謝拉特係即係呢個咁嘅陣式係對佢係好 減壓咯，輕鬆咗好多。 即係因為佢圍住佢有好多人幫佢手啊，佢就做翻啲鬥後嘅工作啊，咁我都 OK 嘅。係 咯， 哦， 補充翻少少先，郭天奴聽應該都未得嘅，咁但係反而格連莊臣同埋阿斯素高咧就應該 OK 嘅啦。 系， 反而即系头先所讲啦。如果需要到个侧击力咧，安力基嘅重要之余咧，格连庄臣都好紧要嘅。 系， 如果对于利物浦嚟讲，两闸嘅助攻咧，其实都对于利物浦嘅进攻力都好紧要，关键。 同埋如果你话个进攻方面咧，其实就，我觉得而家嗰个其实嗰个自由位系 OK 嘅，即系譬如话你话苏七加埋小力智两个都好 fit。其实唔使点㗎啦，你加多个即係中场你可能摩西斯啊，或者係謝拉特啊上嚟幫呢，咁你其实嗰个进攻已经好立体，唔需要话太过多，即係你唔，我想讲就係、是、个变化会多咗，唔係话好似以前咁单简，就係话喔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一定要系两边出啲波啊，或者点啊，而家系入攝又有啦，進即係幾即係犯數會多咗囉。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嘅 overall， 我覺得嗰個352個轉變嗰個感覺係唔錯囉。咁所以就紐加素其實上場都贏啊卡利夫城啦。咁就但呢隊波就都係嗰句，就好難要佢即係保持咗一個好穩定嘅表現。但特別要留意一個球員啦，利美要留意一下啦。上一場波入兩球波，上一場波其實就係作客去卡迪夫，大部分時間俾人撳住搶，跟住然之後入嘅波都係一啲防反，而呢個利美係發揮到好大嘅作用嘅，即係唔怪得即係一路都要嚼佢返嚟啦，或者法國國家隊其實一路都留意住佢啦，即係佢可能係有一個第三個考慮，如果當賓斯馬都唔得嘅時候，或者就會考慮Giro， 再可能就係尼美。咁呢個尼美上一場對卡利夫城，喂，打絕對有功架，入兩球波，即係直情將，即係尤其是第一球啊，係將一隊挖攻到心都紅曬嘅卡利夫咧，即係 一盤冷水， 一嘢收皮嘅。但係嗰球波冇餐屎嘅，即係唔係餐屎面嚟嘅。咁你睇到呢個球員可以自爆啊，可以成咧，即係可以特別留意下呢個球員啦。咁啊，呢場波仲有啲咩賽事可以即刻講下？ 先講咗網友，頭先講斯文斯咧，即刻有位網友有啲回應啊。 係， 啄木料咧就喺個 Soccer 個 page 咧講啊。Shervy 咧，我覺得 OK 喎，反而勝負關鍵喺條後防，戴維斯就失位啦，跟住阿哲高同埋另外一個中堅 Amon 咋。對中堅係犯錯好多。 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啱，我哋都冇提過。 係啦，捷高其實今年大家係講咗跌窩跌得好緊要。 跌得好緊要嘅，係論盡到爆啊！即係點解會咁嘅咧？隔咗幾個月嘅啫，即係球員可以變成咁啊！咁啊好難解釋嘅。咁啊，其實會有好多個原因嘅，但我覺得就中堅係一個原因啦。防中都係一個原因啦，咁所以一啲原因就喺曬個中間度囉，屌。 始終我覺得嘅 係啊， 我會回應就係、是、我始終覺得係 Shervy 嘅加入呢係令到成個體系改變。 其實幾個新加盟嘅球員都係影響到個表現嘅。 冇錯。 影響到成隊波嘅表現。你話 Bonnie 拍住 Mitchell， 其實雖然我都幫過 Bonnie 講過好多說話，但係而家係真係麻Q煩咗嘅。即係你因為嗰、那個你想打入攝嘅時候就會少咗一個人啦，因為Bonnie 唔係 嗰 範 嗰堆人嚟嘅。但係你如果要打啲兩邊斬入去嘅，咁你又唔撚使用 Mitchell 喎。係啊， 係啊，即係好鬼怪嘅，即係而家隊波係 行唔到兩條方咯。而家好似一場裏面，你而家變相隊波就好似兩頭唔到岸啦。 嗯， 係啦，係啦。咁今個禮拜仲有嘅就譬如係史雲斯今個禮拜就對新特蘭啦，新特蘭就係普爺。 系保爷啱啊，保爷会执啦，系啦。 咁啊，睇下，因为小人之周中都要打欧霸啦，咁啊，新特兰新官上任就会唔会令到 少人知失分啦，啊呢、這個呢、這個可以睇一睇啦。 仲未贏個波啊？ 未啊，一係得一分嘅呢、這個。 仲有兩場咧，我都覺得要留意一下噶，大家。咁啊，你想講邊場先？ 我想講車仔對卡力夫啦。 其實車仔對卡力夫。 係啦，我反而想講車仔。O K。咁啊，車仔就因為佢亦都係同樣地啦，周中要踢呢個歐冠啦，咁啊要作客對小黑零四啦，咁啊對卡迪夫咁啊主場，我就覺得呢場波有可能就係一開波就搶完撳完之後就收皮啦，係 嘛？ 類似摩連奴傳統嘅風格啦，因為要、我諗佢都要慳一慳力，因為歐冠嘅 問題係搶唔搶到先，即係覺得 就我覺得主場惡嘅，咁佢哋有話搞掂曼城又成咁，但係作客就似乎麻麻地啦，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同埋上一場你見到對紐卡素，見感覺到就係、是。其实对波 主场是有威力的， 有威力 作客就真的好像麻麻地 是啊，所以我觉得车仔就看看他，我就反而紧张一下，会不会令到他那扎前锋这场对 Cardiff 会不会有机会令到前锋有第一个前锋有波， 应该会舒服过上一场对洛域治的车仔，我觉得即应该赢就没什么问题的。咁你上一場譬如話3比1作客贏諾域治嗰場波，其實一啲都唔輕易啦， 冇錯， 一路捱到80幾分鐘先打爆諾域治啦。諾域治其實呢話咩可以唔使輸嗰場波，咁諾域治其實都係一隊即係唔識驚嘅球隊啦。嗰場波主場追返和之後個心太紅啦，佢撳住車仔攻呢，咁佢又攻唔入喎，如果攻得入呢，車仔真係嗰場波可以反艇㗎。咁然之後臨尾就一分鐘之內入兩球波，咁然之後先搞掂諾域治啦。咁所以即係車仔冇乜說服力㗎，即係幾場波。咁希望即係對卡力夫城呢場波會可以打返即係輕易少少啦，亦都會對佢應付個歐聯會好返啲啦。咁另外有一兩場波我都想提嘅，就係、是、Norwich 會作客會對住阿仙奴啦，睇下會唔會可以再搶下啦。呢隊諾域治今屆有一隊我哋比較講得少嘅，但我覺得就防中位啊，加咗好多人啊，包括荷蘭嘅國腳阿 Fur 啊等等啊，咁你加返啲 Pilkington、Snowgrass 嗰啲，其實我唔覺得對球隊太過差嘅，雖然而家排緊係尾三，咁但係就希望個心唔好失咗啦，即係個信心唔好失咗啦。我覺得就我覺得佢應該揾到個階段咧，係會喺整個聯賽裏面有一個階段係會蹦翻上嚟嘅。咁我自己個感覺會係咁咯。咁所以就呢個禮拜就會作客對住阿仙奴啦，都係一場幾難近嘅賽事啦。仲有一場就係星期六嘅尾場，我覺得就。亦都要講下啦，就係、是、曼城會作客對住韋斯咸啦。韋斯咸亦都係另外一隊中游球隊，近況係開始冒起嘅球隊。上個禮拜爆冷， 打爆二次 喺倫敦打比，哇！呢、這個都真係差唔多係歷史性啊！ 真係打爆， 喂喺八六勁啊，大佬！啊、我唔記得係咪即係唔知有冇啲係咪幾十年未撚贏過嘅？ 至於印象中好似冇有得，係 咪 啊？check下先。 咁啊，贏到3-0咧嗰場波，咁啊，但咁啊嗰場波就懶係收啲人啊，唞下嘅，迪科爾打前鋒啦，錯失咗好多機會啦，咁啊其實大部分chance喺曬熱刺度啦，咁但係就踢極都唔入，下半場咧就俾人哋打爆啦。咁特別要提嘅呢，就係即係呢期喺英國呢都開始好多人開始留意佢嘅一個新球員啦。咁呢個球員呢幾場波都開始有表現㗎啦，就係、是、呢個 Ravel Morrison。即係艾納迪斯就話呢個球員應該要揀入世界盃，唔係呢個即係國家隊。咁係咪真係咁堅，大家留意一下佢啦，判斷一下啦。咁呢個球員就好鍾意爆波嘅。有速度啦，跟住就好鍾意圍住你，最越多人圍住佢越開心嘅，爆過好多次，又搏到12碼又成。咁上個禮拜對熱刺有一球呢就走咗50幾碼到啦。 係。 係呀，迪亞美就又係一個熱刺進攻緊嘅情況，跟完之後呢就俾韋斯咸偷到個波，迪亞美呢就將個波送俾佢，佢就由後半場一路大打50幾碼，咁然之後呢就最後過撚曬啲人入撚埋嘅，咁呢已經係好幾場波佢都做呢啲動作嘅、即係不斷咁挑戰啲有經驗嘅球員。 呢、這個都係曼聯出身㗎喎。 係咩？ 係啊。 咦冇咁啊，我真係走漏咗眼喎。 又係阿老費，但係老費話唔要。 系咪啊？ 系啊，因为话佢个场外纪律唔好。 O K， 系啦，因为佢正正系， 但系佢场内纪律几好喎。系啊， 但 系 佢正正就系因为周中一场 U 21嘅赛事咧，佢同阿沙夏咧两个曼联前、 okay. 前度同现任沙夏可唔可以算系曼联球员咧？都唔打踢嘅。 唔系啊，水晶宫啊嘛嗰、那个，系啊，而家周围搵人借紧出去啦。 咁啊，几乎打交。 系 两个踢打就为咗其实因为佢入咗两球，跟住有球十二码。 哦，即系都系啱啱放走嘅啫，最近放走嘅啫。 即系旧年放 系啦，暑假咯，或者系应该。 旧年阿老费话唔要嘅。 O K， 系啦，因为如果你同沙夏打交就唔 系 好。 唔系，因为净系上个礼拜啱啱发生嘅咋。 哦 ，U 廿 一嗰场波，佢入咗两球，跟住有个十二码。 哦，喺 U 廿一 系啦，佢个队友唔俾佢射十二码，就啲类似旧年联赛杯决赛阿雷敦大厦咁咧，有十二码，我连中三元，你唔俾我射，跟住转个头有个罚球咧，沙夏又想射，佢又想射，咁啊闹交。 咁啊，近況嘅韋斯咸好好啊，咁啊，我諗就有啲舊將都個表現係回復翻翻嚟嘅，盧寶係其中一個。 啊，韋斯咸係啊， 盧寶係啊，盧寶係又打翻啲即係。又會令人會同影下佢會唔會入去英格蘭國家隊啦，但佢入親佢多數都係冇表現嗰隻啦，咁但係就近況係唔錯嘅，咁仲有就係前面嘅迪亞美啦，雖然入唔到波呢位非洲球員，但係其實就佢喺前面幫到好多後上嘅球員嘅，咁所以就要留意一下韋斯咸啊，睇下呢一個禮拜打尾場多數強隊會反艇嘅情況之下，咁睇下曼城會唔會又會甩啊碌。 曼城就今屆一個最大嚴重嘅問題就一定係作客對啲下游球隊就賴嘢啦。 係。 首先就加迪夫啦。 係。 佢上一次第一場賴嘢就係。 呢場賴嘢味好重㗎喎，我覺得。即係。 呢個你是個人主觀啫。 West Ham 大佬佢咪嗰個主場呢一有氣勢就好。偏勢同埋好撚有氣勢㗎嘛可以。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真係要留意住啦。咁但係我哋你唔好話咁黑衫。話俾你近期如果你嘅心水清呢曼切斯特嗰兩兄弟呢係齊上齊落㗎、 okay. 即係如果一賴嘢就一齊賴嘢啦一贏波就一齊贏波㗎所以我都唔係好想曼城賴嘢㗎大佬即係咁講啦咁另外差唔多啦係咪星期日仲有一場就係阿士東維拉就會對住熱刺啦咁亦都係熱刺就睇下熱刺就唔好再失埋呢啲失分分啊！即係如果要爭標啊，所有嘢咧， 但維拉嘅主場又係惡， 又 係都係搞掂 啦，冇錯啦，即係所以就係、是、又係要留意住有啲危機嘅。咁星期一就會仲有一場嘅嚇，咁就係水晶宮會對住呢個富咸啦。咁一隊即係 護級大戰， 護級大戰啊！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係咪啊？ 係。 咁要讀一下啲貼士咯。 好， 噔噔噔 先講咗各種。主持人先啊，卡妹就漢堡和斯特加三個貼士都是得甲的，跟住荷芬咸主場會對住利華古信，要利華古信贏，跟住法蘭克福主場對紐倫堡，要法蘭克福贏 ，OK。慈山都是三場，羅馬對拿波利入球大，荷芬咸對利華古信，利華古信客勝，哈法柏林對慕信加柏半場勢。Cheap Lab 水晶宮對富咸讓球和，咁即係主隊就僅剩一球。AC 米蘭對烏甸尼斯讓球客勝。好啦，咁佢哋 Cheap Lab 兩場。經一就外記係埃華頓對侯城大。AC 米蘭 好鍾意搞侯城㗎而家。 AC 米蘭對烏甸尼斯勢。修咸頓Win 晚死啦，我都睇唔到。 三顿夜晚联， 哦，三顿夜晚联 ，OK， 三顿夜晚联，好 ，OK。 师兄 咁捻黑心啊！ 罗马赢，华伦赢，格林纳达西系啦， 好，咁我俾先今次， 你俾先 咯。咁我就俾两场英超啊，纽卡素赢利物浦，韦斯咸赢曼城。比完啦 ，OK， 灯还添灯，先 。我就系、是、我系要零四，赢啊，咁跟住就系同阿先一样，我想要环西亚，因为皇苏太颓啦，咁另外就追马体，虽然我对爱斯宾 犀利啊， 作客难恶啃，但系我都追佢。 马体 加埋华伦加埋零四， 即系继续赢波马体。 继续 ，OK， 好。 好啦，到我啦， 最后 啦， 你最重要喎、 啊。博览啊，今个礼拜水晶宫主场对富咸，要富咸 win， 作客 win， 跟住维拉主场对热刺，要热刺 win， 韦斯咸对曼城 draw 和波。 OK， 系啊， 掂， 系啊。我都睇曼城失分啦，但系韦斯咸太恶， 有阿迪神嘅支持得噶啦，你就系断呢场，韦斯咸赢 ，OK， 掂晒 ，OK， 差唔多啦嘛， 差唔多， 要交俾下一个节目啦，先打到嚟啊，大师已经嚟咗好耐啦，咁、啊，下个礼拜二嘅 Hope Song 再见嘅， 系哦， okay， 好啦，拜拜， 拜拜。